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 是王。 方向。